第十六集，我再见沈鱼。 林雨辰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 沈鱼就像一只炸了毛的兔子，亮着并不尖利的爪牙，随时要跳起来跟我拼个两败俱伤。我没有。我被沈鱼的反应搞得是手足无措，焦急地解释，我不是不知错，我是真的不记得了。我一觉醒来，从19岁来到了6年后，我不知道这6年发生了什么，更不知道19岁之后的我犯了什么错，但我不想失去你。我心中难过，低声道，我们那时还没分手。我虽然性格有瑕疵，但是道德层面的人品在及格线上。尽管沈鱼对我穿越的说法存疑，从他逐渐平复下来的情绪看得出，他至少对我的不知情是相信的。沈鱼在我的恳请下坐回了座位，脚尖对着门口用肢体语言表达出对我的抗拒，生硬地说道， 我不可能跟你复合。 被沈鱼碰翻的茶杯沿着桌沿滚到了我这边，好在杯子里没有盛茶水，没像当年那样洒我一身。我为自己的联想怅然地笑笑，将茶杯扶正，虽然已经做好了会被拒绝的准备，但还是难以接受我和初恋的分手，这还是在有6年时间落差的前提下，当年的我应该更不能接受。所以究竟发生过什么呢？你至少要告诉我，我们分开的原因是什么。沈鱼不吭声，我没有再急躁地寻求结果，对这个自闭的小棒客用上了十足的耐心，将问题拆分开来，慢声地问道，分手的原因在谁？冲沈鱼刚刚那反应，我估摸着原因还是在我。谁甩的谁？沈鱼抬起视线看了我一眼，认下了这条， 我甩的你。 出息了，小鱼。沈鱼很擅长无视别人，再度无视了我。是我做了什么错事惹你不开心了吗？还是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？有什么别的误会？对你不够关注，不够好？我跟个支棱不起来的河豚似的，又气瘪瘪地说，总不至于是我嫖娼、出轨、家暴吧？沈鱼神色不明地嗯了一声，我眉毛一跳，自己矢口否认，不可能，我的德都缺在别的地方，家教更是全潜移默化的全教在这方面上了，在感情上有着自己的一套原则。 你自己说的。 6年后的沈鱼性格变得开朗了不少，也会拿玩笑来噎人了，他对我仍抱有一丝怀疑。 你真的都不记得了？ 不骗你。我们分别不过2天，再感受当下却觉得恍如隔世。这6年间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，但我还记得你，我一过来就在找你了。沈鱼凝眉看着我，双眼有片刻的放空，神情稍霁，自语般喃声道， 忘记了也挺好的。 我察觉到沈鱼回暖的语气，心里跟着晴朗了不少，真诚地说道，所以先前我如果有什么地方惹你生气了，可不可以原谅我？沈鱼的下巴弧度很低地动了一下，像是一个不甚明显的和解，随即回过神来，避开和我的对视。 分手没什么特别的原因，你跟我异地之后联络就逐渐淡了，我们性格各方面也不合，没法继续下去。 这个理由显然无法说服我。先前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怎么就不合了？沈鱼用筷子的另一端将我夹给他的柠檬鸡拨出了盘子。 比如，我从不爱吃酸的，而且空腹吃凉的会胃疼。 这是家傣族风味的餐厅， 桌子上一半的菜都是酸辣口的凉菜。我好像有点懂沈瑜想表达的意思了。在我记忆中，我们在一起了一年半，我确实不知道他的喜好是什么。他给出的回复永远都是都可以，或是和你一样。我还天真的将此视作我们相配的证明。我忽然有点恍惚，在选择就餐地点时，下意识认为我的心上人爱吃傣味。如果不是沈瑜，那么是谁喜欢吃？季行辰吗？六年的时光以名为习惯的方式在无声无息间左右了我的思想。我挥开这些杂念，将重心放回在眼前的人身上。可这些明明是可以靠沟通解决的呀。虽然我很自我，却也看重他的感受。在我问他喜好时，他为什么不说呢？在今年后学会直白表达想法的沈瑜说道， 我怕你。 怕到即使听过我的心意，确认了恋爱关系，还是不敢和我直言沟通。怕到总是迁就，怕到即使被我捧在手心里，还是怕再被我推摔。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我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我将人照顾得多好，不和也可以磨合。好，不喜欢就不吃。我叫来服务员，撤掉桌上的凉菜，将菜单递给沈瑜，点你喜欢吃的，或者我们换一家餐厅。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 不用麻烦了，我已经吃好了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 我总觉得我和沈瑜之间隔着一层纱，他给出的真相并不是故事的全貌，沙漠还未全部的揭晓。沈瑜离桌后，我忽然想起了什么。后桌一直非常安静，我还以为季星辰已经走了。窗边虚渺的漫纱不知何时落了下来，我掀开身后的薄纱，通过隔断向后看了一眼，随即起身大步走向后面的包厢。季行辰也不喜欢这个口味吗？满桌的餐品一筷子没动，季行辰没走，期间似乎一直在专注地和指尖的戒指较劲，将铂金的戒环都捏得微微变形了。不是你非要跟来的吗？我已经不知该用什么语气和他说话了。你哭什么？